这个患者就是之前有17年的高血压病史。那高到什么程度呢？那咱们说高压150、160，那都很正常。 哦， 那到了03年的时候，他就查出来了，他得了高血压肾病。之后到05年的秋天，就因为一次着凉了，感冒了，就去打点滴。打完点滴呀，这烧退了，但是两天他没去厕所。 嗯， 这家里的孩子们就发现这老太太的脚怎么就肿了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然后呢把她往医院一送一检查，结果是什么呢？双侧肾衰竭。 哦， 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都知道的尿毒症了。那用这个女同志后来这个话来说，她说她自己呀，最后悔的就是这些年的药吃得太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她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前前后后她换的这个降压药她自个儿都搞不清了。刚开始呢自己的眼神好，还能戴着个老花镜看一看，后来呢那小字儿呢也看不清了，那索性也不看了，反正大夫给开啥就吃啥。那从最开始的单一的你血压下不来就加量啊，到后来呢发现加量以后控制不住啊，那大夫呢又给他联合用药。那联合用药开始的时候呢，这血压还真就控制住了，可是到后来就发现慢慢的这个联合用药都不行了，那就再加量啊，都得加量。其实呢他自个儿心里明白，是药三分毒。 嗯， 他说补药都不带这么吃的，更别说这西药了。可是不吃你又能怎么办啊？不吃这脑袋他就迷糊，你不吃这血压呢他就上去。人家大夫说了，要是过了180，这就有脑出血的危险了。 嗯， 所以用他的话讲呢，明知道吃药不好，加量不好，可当时为了活也只能大把大把的吃药，所以呢这个又是无奈又是痛苦，最后果不其然把自个儿的肾给药垮了，最后呢也只能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了。那这可就特别的遭罪了。 嗯， 我不知道大伙儿啊是不是都明白啊，什么是血液透析？可能大多数的朋友啊，咱没接触过这个，咱不了解。那我说的通俗点，就是一个人的肾脏功能衰竭之后，这个人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掉。那么怎么办呢？就在这个人的胳膊上做一个漏，然后呢通过这个透析机将这个人的血液从体内抽出来，经过一个和净水器差不多的由空心纤维组成的一个透析器，把除了血液以外的物质啊，这个垃圾啊、毒素啊、水分啊以及营养啊全部都过滤掉，然后把净化后的血液再从这个胳膊上这个漏这儿输送回人体。 嗯， 那大伙儿想想这个得多遭罪。有很多人在透析之后就好像自个儿大病了一场一样，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不少的患者都说一进这个透析室啊，遭罪不说，这费用也高。 嗯， 一次基本上就是400-500的费用啊，两三天做一次透析，那最后咱受罪不说，往往搞的是人财两空。很多人一听啊就说，徐主任呐，我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需要做透析了，我不给孩子们添累赘，我不怕死，真有那天了我也不用治了，我交代完后事啊，没了就没了，我什么也不管了。那说这个话的人要不就是没经历过生死，因为 只有没经历过生死，所以你就不会明白。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比如两年前，咱们给生物场治疗仪做临床，送来一个胃病患者，啊，这不是一般的胃病， 嗯， 很严重的胃溃疡。 哦， 之前呢，没听清楚，啊，什么是做临床。到我们这儿来了之后一看，还得天天来，多麻烦呢。结果呢，他就放弃了。可后来隔了一年，就托家里人又来找过我，说这胃里头啊又长东西了，而且情况挺不好的。我一看他那个检查报告单，哎，这已经是晚期了。 哦， 病入膏肓，神仙也没办法了。人都坐不住了，病人当时都给我跪下了，说大夫，我不想死，能多活一年也好。所以人呢，他到了这个份儿上，他才知道活着有多好。所以说，当你病了，当你一体多病的时候，当你久治不愈的时候，你不要一味的怪自个儿命不好，你得反思反思，是不是自个儿的治疗方式出现了问题了？这老话讲，亡羊补牢，尚不晚矣。有钱的、没钱的都应该转变一种治疗方式。 嗯。 那么这些年，我一直在推崇，治病可以，但一定要尽可能的追求伤害小的方法。所以当年我为什么要在中医药的研究上抽出精力人力来研究生物疗法，当生物场治疗仪研发成功，就能让我们获得健康，所以大家伙何乐而不为呢？ 嗯， 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副作用啊，我就想起这个前两年的时候，我们生物场临床验证，那个时候有一个患者啊，打农村里来的一个女同志，50多岁了，家里条件不好。其实呢，照理说这个年纪家里还有地，种地啊，再加上现在的政策好，有粮补还有各种补贴啊，生活的也不错。可这女同志不行，因为她家的地里的活儿指不上她男人。 哦， 她男人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好吃懒做，所以呢，这家里头基本上指望不了她男人。这女同志呢，常年的心里头就憋屈生气呀，经常跟她男人吵架。但不管怎么说，结了婚了，一日夫妻百日恩，那两个人呢也就凑合着过。一晃呢，孩子也大了，你说之前那么些年都将就着过来了，这老了呢，哎，反而倒越看越不顺眼了。这有一天呢，两个人三说两说，说不通就动手了。可没打几下，用这个女同志的话说，这手拽着衣服，拽着拽着，突然间这手就不好使唤了。 嗯， 这手啊硬邦邦的，这耳朵旁边呢就滋滋滋的叫唤，眼前一黑，一下子晕了。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 广告时间。 这下可把他的男人给吓坏了，老实了，抱着自个儿的媳妇儿就出门喊人。后来呢，就开着个蹦蹦，就把他女人呢给送到医院了。 嗯， 这女同志到医院醒了，一检查高血压，高压200多。 哦， 那低压都是150， 太危险了。 是啊，好在来得及时，把这个血压及时降下来，没啥大事儿。啊，观察了一天，拿了点药回家了。 嗯， 要是大部分人可能说，开点药说回家，那就定期吃吧。 嗯， 可是这个女同志偏偏她不和正常人一样。 怎么了？ 这个女同志她对药物非常的敏感。 哦， 啊，当时我就问她，我说你这是哪儿不舒服啊？哎呦，她说老大夫啊，我是高血压。那我说你那降压药你吃没吃呢？哎呦，她说大夫啊，啊，我给你讲，我这些年呢，我把那降压药啊都快吃全乎了。光买药的钱我都花得太多太多了。我跟你说说啊，一开始我吃点硝苯地平，大夫给我开的时候说能降压，能扩血管，那我就吃啊。我说你吃完硝苯地平呢感觉咋样啊？他说还行，挺有效。 嗯， 但是后来我没吃。诶，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这好像心脏不好，我一吃这硝苯地平之后啊，哎呦疼。他就指着他左侧的胸口这个地儿，他说我这儿疼难受，而且一吃呢我这太阳穴一蹦一蹦的特别难受，只要我一吃这药保准我今天就睡不着觉。 嗯， 我一听这话，这不行啊，他的体质太敏感了，药物对他的副作用过于明显。那我说你不行你就换回药呢，他说我换了。我说你换什么了？他说我换的这个是利尿降压的啊，那就是通过排尿来降血压。我说这个效果怎么样啊？他说效果好啊。 嗯， 高压120，低压90， 降下来了。 哎，我说那比你之前那好多了。他说我吃这个也不行。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有点迷糊。后来呢上医院一检查，低钾了。 哦， 又得补钾了。这一滴钾呢，我的两条腿啊不会走路了，而且我两只手拿筷子也拿不起来。有一回呢，我那喘气儿都像是不会喘了一样。送到医院，医院里都给我上呼吸机了。他说那后来我一看不行啊，我又换了。我听到这儿呢，我就有点叹气。 嗯， 我就说那你这回又换成什么了呢？换卡特普利了。啊，我一听这是血管紧张抑制剂，那在降压药里这个药的反应还算是小的。 嗯， 我说那你用下来怎么样呢？效果好不好啊？他说效果还行，但是那我一吃这药咋又咳嗽了呢？ 哦，还是有反应。 哎，大家伙看看，就这女同志这点过往病史，我们俩聊了有10来分钟，体质对药这么敏感的临床上，我们做大夫的每年也能碰着几个，只要是药，哎，这些人他就承受不起。 嗯， 那你说你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血压怎么下来呢？那这种情况，说实话，我连中药我都不敢给他开。 为什么呀？ 因为有的人他连中药都过敏，我也遇到过，哦，啊，一下子得抢救，吃了中药，他就是这种过敏性体质。那后来我就说了，你要是信得过我老太太，我今天呢，我先不给你开方子，因为你的体质对药物过于敏感，这个中药方啊，一副药下去10来味药，我又不知道你对哪一味药过敏，是吧？这药方可怎么个开呢？那我跟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生物场治疗仪在进行临床，要不你可以来参与一下。然后他就同意了。 嗯， 在之前我让护士特别的给他量了一下血压，早上他没吃药，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10毫米汞柱。那我们呢把这个治疗仪的温度啊 给它调到45度，频率呢给它调到30赫兹，把这个治疗仪放在他的手背部，然后把电极片呢贴到他脚背的太冲穴。就这样，这个女同志就跟我的学生讲，哎，脑袋清亮了，眼睛也舒服很多。那我说那就量一下血压呀。你知道下降了多少吗？ 下降多少？ 下降了20个毫米汞柱。 哦， 低压呢在100了，高压呢在140了。这女同志一看，哎呦，血压下来了，她当时她就乐呀。我以后能不能天天早上来呀？我说可以呀，现在呢在临床验证阶段，没有任何的费用，就是你坐公交车的费用你得自个儿掏啊，你天天早点来就行啊。半年的时间里，每天早上8:30以前准时的上我们会诊室，这儿等着报到来了。那他这个血压一直维持在高压，也就120，最高到130，低压呢一般呢在80-80几，最高到90。这女同志哪一回来复诊，不管她什么时候来，血压都是正常的， 彻底平稳了。 所以呀，高血压的朋友啊，咱们随着得病的时间的增加，慢慢慢慢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以控制，那咱这个血压高了，相应的高血压的并发症它也就不可避免。你看高血压的眼病，眼底出血啊，还有呢我刚才提到的高血压的肾病啊，还有呢高血压的左心室肥厚2.5的问题啊，还有动脉硬化以及要人命的心肌梗死啊，以及心力衰竭还有脑中风。那生物场治疗仪能够直接有效的平稳高血压的情况，就是因为它释放出来的脉冲能够瓦解血管当中的垃圾毒素，它释放出来的地磁场能够修复咱们受损的硬化的血管内壁的细胞，让咱们的血管富有弹性，所以呀，咱们这个血压它会恢复到很平稳的状态。这就是因为生物场治疗仪完全复制了巴马长寿村的地磁场。但是你看咱们城市里，别说这80来岁70来岁啊，基本上都已经是天天靠吃药来维持人的各项指标了。那么这个其中的关键就是巴马的地磁场和其他地区的完全不同。巴马的地磁场不仅仅是强度高，而且呢它是极为复杂的。比如在那个当地磁场最为复杂的地区莫过于百魔洞。咱们现在很多外地去的人呢，到了百魔洞这儿就上里头去调养自个儿的身体，是每天都要进到里头去打坐休息的。大家要知道，如果你是外地人，你去这个百魔洞，那去一次要收很多的费用，费用很高。那你要是条件不好的人，你为了治病都自个儿搬着小马扎，或者呢被家人推着坐着轮椅，每天就宁可坐在门口啊，这个赖在这儿也不愿意走。因为所有经历过百魔洞的患者出来以后，不仅仅是能感觉到人呢神清气爽，后来呢我们就在研发生物场治疗仪的过程当中，就以百魔洞的地磁场作为参照，选用了百魔洞磁场能达到 0.58 的医用生物磁作为基芯。不仅呢我们把这个穿透力啊增加到了9到12公分，我们更是拟态出巴马当地的地磁场，让它直接修复人体受损的细胞。所以啊，在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当中，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徐大姐你好。 哎， 我是丹东的患者，今年70岁了。 啊，70岁了。嗯， 我主要的呢就是我两条腿啊都是老寒腿。 老寒腿。 我是车重出身，因为当时19岁学徒干车重的时候啊， 嗯， 厂的条件都不太好。 嗯， 完了冻的我两条腿都是老多年的老寒腿。 多年的老寒腿。 在14年啊， 嗯嗯， 在14年春节的时候啊， 嗯， 完了我左腿就疼得非常厉害。 嗯， 过了春节以后， 嗯， 完了我去中医啊做了一下那个那个照片呢， 啊， 完了照了以后就说我左腿呢长骨刺。 长了骨刺。嗯， 哎，从那开始呢我就是走道啊非常困难。 啊，不太方便了。嗯， 哎，我做了2次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啊， 嗯， 完了就左腿呢就是一个呢就是非常痛，有时候晚上就把我睡觉当中呢就疼醒了。 哦，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今天哈就不敢走道。 嗯嗯。 完了那个做这个生物场治疗仪以后啊， 嗯， 通通基本上就没有了。 啊。 我就顺心了，和你，那个，咱这个徐主任啊，老大姐呢，汇报一下子。我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啊！ 现在呢，我做这2次以后呢， 嗯， 就基本上就是左腿的疼痛就好了，就不疼了。 看 来就是关节一走道呢，嘎嘎响，就是嘎巴嘎巴响，嗯。 哦。 所以说哈， 嗯， 我这次和你通电话呀，我有一个想法，申请哈，1000块钱，能做10次。 对。能做十次， 好多了， 啊， 这个没事，大姐啊， 哎， 我这个去院大夫给我检查， 啊， 说我那个大脑啊，脑袋顶上有两处啊重伤，完有淤血， 嗯， 完了那个什么要突发那个偏瘫， 嗯， 这样的话是偏瘫就完了。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咨询你一下。我这做这个治疗仪啊，能缓解这个偏瘫？我左手麻。 左手麻。 这个就是臀部这个大腿外侧。 嗯。 那个也麻。是怎么回事？ 我 这个要不很好的治疗的话，就偏瘫了。 就 怎么回事？ 中医啊，它有一个预判功能。就是说您身上的症状通过我们大夫的号脉诊断，他会告诉你你这个病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病啊。我跟您讲，我先讲你说的现在这个病，待会儿我再讲您老寒腿的这个事儿。您现在这个病呢，麻呀这些不舒服啊，已经是你有过中风的后遗症了，不管是脑溢血啊，脑血栓的，那就是了，那就是中风后遗症啊。中风后遗症呢，它还会再次的中风啊。所以有这个症状的人呢，就要开始治疗了。现在呢，我们生物场治疗仪，如果你做的话，做这个病症的话，肢体麻木的现象它会缓解，会缓解。你基本上你的流口水呀，你的麻呀，啊，你的脑部的那些陈旧性的那个淤血呀，基本上会消失，会消失。那您这个老寒腿呢，在我们中医上呢叫痹症，西医上呢叫骨关节的退行性的病变，再加上您几十年的风寒湿对你骨关节的损伤，所以呢，这个老寒腿这个病症的，咱们这个治疗仪，你以后的天气预报你就不准了，不然的话天要下雨了，你老寒腿第一个给你天气预报了，对不对？你就开始不舒服了。您现在做了这2次，觉得舒服多了吧？是不是 啊？就是疼痛了哈，解除了 啊，基本上疼痛解除，这才2次啊，还没吃药，是不是？那你知道像巴马地区，咱们这个国家的长寿村那边 是不是？当地的老人，我们去做考察的时候，当地的跟咱们这些年纪差不多大的老人，他们就没有这个毛病。研究来研究去啊，就是他们当地的地磁场的作用。这个地磁场的作用，它可以抵御寒邪入侵，可以让咱们的血液循环正常。你进来了，我就给你代谢出去了；你进来了，我就给你代谢出去了。所以那边的老人基本上没有老寒腿这个病症，他们要是死亡的话、 哦、 是正常的啊，瓜熟蒂落了，不是像咱们病病歪歪的一天到晚。所以您用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它能释放出脉冲，能打通你B组的血管、 哦、 血液循环正常了啊，这就不让寒邪进门了，有就给你排呀，对不对？而且呢它还有这种地磁场，它这个作用能让你的细胞也健康。所以像您这个情况、 哦、 咱说两次就不怎么疼了。您要是连着坐上个、 哦、 很神奇，你连着坐上三个月左右，您就会觉得 哎呦我的腿轻巧、 嗯、 啊，我这个人整个状态就变了，不像咱这70岁的人了。 现在我能走道就好了、啊、 能走道能走，你放心，就是需要一点耐心、 嗯、 需要一点时间啊。 嗯，好 啊。 嗯， 好嘞，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嗯、 好吗？ 啊，好。 哎哎、 嗯、谢谢你啊。 啊，不用谢、不用谢， 祝你长寿啊、 哎、好好、 嗯、 好 好谢谢啊。 哎好 啊，再见。 哎好，再见、 啊、 再见。 嗯嗯嗯，好了。嗯、 接听完这位电话之后啊，赵迪，我这心情特别激动。 嗯 啊，因为咱们这个中国人有那么一句话叫男儿有泪不轻弹。 没错 啊，30来年的这个老寒腿啊，这个搞到自己门也出不去了，路也走不了了，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往地上一跪一摔。 嗯，对啊，这位大爷我知道他哭啊、 嗯、 也是激动的眼泪。 是是， 确实是看到了好的效果，觉得对于自己以后的生活、 嗯、 包括生活的质量啊，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也更有这个希望了。 嗯嗯，所以在这儿呢，我就希望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啊，听到我们这个中医讲座的啊这个节目，现在呢生物场治疗仪呢在全国进行健康公益万里行的这个活动，你可以申请1000元的治疗费啊，你自己感受一下，你感受过后，你看看你的病是不是通过这台仪器能够让你摆脱病痛，希望大家抓紧时间。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我姓程，60岁，我的身体呢主要是眩晕症，从姑娘时当姑娘的时候就开始眩晕，经常的发昏，天翻地转的，不敢睁眼闭眼的，就好像在床上躺着要把着床扶着床那样。通过每次到医院去检查，他都说是颈椎不好，造成的供血不足造成的眩晕症。经过好几次的治疗都没有效果，最严重的一次是上着班发昏，没法上班了，以后到医院去打吊瓶，打了一上午吊瓶，最后回家的时候都是女儿把我背上4层楼的。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做这个治疗仪吧，我感觉到有信心，因为什么呢？我做的效果比较好，可以感觉到你从来没有发昏过，再到现在做的一直坚持吧，通过坚持做这个机子，我总结了一天，就是坚持坚持就能有个好的效果。之前呢我还有尿道炎这个毛病，哎呀，不说呀不知道，没有体验过的不知道有们多么痛苦啊，好多年了，都通过做这个机器我感觉到好多了。以前呢要一犯了这个毛病呢， 他是三天两头的犯，你犯了这个毛病呢，按着不痛苦的话，就要老老实实的在那个坐便上坐着，一起来呢都疼的，哎呀都掉泪呀，都没法上床。一到晚上呢，我就不在这个坐便上坐着掉泪。我是感觉得到这个治疗仪呀，真是一个宝，幸福的一生少不了。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体验费用的朋友，如果您想参与节目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领取。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位本草的保护。